这个时间大约到七寸全线，从丰台到张家口，距离是368千米，干线用地要19763亩，共需28万9650英里，车间车场用地是906亩，共需13500英里，设方121万9600立方，需要234500英里。小工每人每天是150天。好了好了，没叫你报流水账，军需处只能批你500万元，不得超过。那原来的预算，您不是已经批了吗？哎，你原来计划是7年完成啊，不行，等不了。现在要你4年完成，这就不用问了啊！这是老佛爷吩咐下来的，干工程师，你回去好好思谋思谋啊！你办得到办不到，你尽早给我个回话啊！ 那我已经按原来的计划开工了， 没什么原来不原来，要想干下去，就是现在500万两，4年，5天之内给我回话。要是实在干不下去，那就早点去找外国人，免得我们自己揽下来又干不下去，再去找人家外国人，那就丢脸。 那已经开工了，再去寻外国人就不丢脸了。辈子所以不干，但是中国人不能丢这个脸，公报大人，您也不能丢这个脸了。 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预算怎么才有500万呢？ 预算是我公司身上带的，把这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，没有算买火车的钱，火车的用100多万元。 你看看，小小王把公司要捞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 而且牵扯到的事情没那么复杂。朝廷里想善其那波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让员工保护他，要拍得好看，员工保护服气就往你卷尘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对呀，伯爵， 你可是员工保的红人，你说说这员工保顶不下去， 这个无可奉告， 真去。当然了，我看这种如此次还是谨慎为妙。 到底是员工保栽培的人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 不过这个卷城真的被老年给坑了。 什么话？ 袁公保一起修中央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。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 听信耳闻了，袁公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军章路的安排，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 哎，郑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伯爵不是劝我们多投奔到他那去吗？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？ 是啊。我一条粤汉铁路，再从广州修到汉口， 好像可是不少。 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 俊成，就算是帮我一把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了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啊，徐真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呀。 哎，现在荔枝该红了吧？ 枇杷、香蕉已经像钻石， 还有红味田螺、平嘴猪蛙， 都是军事的人。我们四个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， 你打个电话去吗？我姑娘也穿穿穿穿，别穿穿套路。 我说我姑娘有心给我，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我姑娘一直担当，久处难离。 我也很想念她。 我大概都是因为失去了一些，没过过学生，有些追求梦的朋友，是我真的。

晚了84年零5天呐、啊！我们中国确实进步的太慢了。我们要加快建设铁路，以求社会的进步。因此，我们要各万努力，各抒所学，各尽所知，要力求精进啊！而建设铁路，一定要有一批能挑起重任的精兵强将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做到使国家富强者 开始努力， 不惧外辱，自立于地球之上。以后每年，我们要认真考察，写出评语，呈报总工程司。优等的，我们要提升，加奖。劣等的，我们要训斥，降级。 这个任务 我们一定要做到。 有新闻告诉 新政府， 运筹帷幄， 认真苦行。我们宿舍的每一个员工，每年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工作。 局长，是不是王爷？ 就是。 任凭杨迅在下面怎么提醒，詹天佑就是不明白。最后，杨迅干脆自己跑到台上去替他说：“ 喂，阴阳线建成，出来黄龙号杠，新政英明，也来老王爷运筹得当，奋发图雄。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， 那好啦，就这样吧。同车，同车， 变成同车。” 四载春秋，终于修成了这座让外国人无话可说的京张铁路。可洋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，承认中国人的能力。而詹天佑要面临的也不只是一条京张铁路，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铁路。 这不是梦吗？ 没有这么美啊！ 这真是个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的命啊！ 振成，你说什么呀？ 我要带你们回广州老家去， 去修粤汉铁路，修你的南北大贯通啊！ 消息怎么这么快、啊？国家兵王有数，谁人不知？哪个不想？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！ 杨总统刚说回太平了，怎么又要反了？ 各位国中不必着急，我不会马上就死。就你胡满贯，你是军功章，也正是紫气东来嘛！就防了马了，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军功章倒学到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是吗？谁要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杨伟之战、甲午之战，连连惨战，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何功之有？ 仙鹤，还责任不担责任？ 为什么不担责？时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？我倔强来给你当垫背。聪明啊，哪里话？哪里话呀？卷城乃国家之宝，我们抢来啊，纯粹是为了给岳海路点石成金嘛。我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王金枝先生。金枝啊，今后要好好给张先生当助手，请不过人家，惭愧惭愧。只要天佑不误了岳海路就好。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 你们凭哪一条法律